小哈尼，谁是你的宝贝？宠物香水，玩具还是咖啡？火小哈尼，你是我的宝贝。信誓旦旦，安静的背靠背，信誓旦旦，安静的背靠背，我会笑着。